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相声小段《迎春曲》，然后红酒再告诉您。 我呀，是个歌唱家。 歌唱家， 我这些年呢搞音乐，搞音乐舞蹈作曲啊，指挥啊，这个乐队指挥啊，我是唱歌的， 是啊， 女高音，唱女高音，我说您是男的是女的 啊？ 男的女的？ 男的 啊， 男的嘛，女高音， 说错了，男高音， 哎， 唱歌的， 是啊， 唱歌的， 你要是能唱歌，大家都欢迎来听，您唱一段， 在这儿不唱 啊？这 不唱不唱不唱、 啊，这大家这么鼓掌， 欢迎我也不唱，因为我没有准备，我嗓子不好 啊， 我改天有机会我一定给大家唱、 啊，我不能驳大家的面， 来个瞎出主意，我不唱， 唱， 我走了 啊，别走，大家这么鼓掌，你 不是我不是驳面子，我呀，出诊子刚好 啊， 我嗓子不好， 唱个小段，唱个小段， 我唱、你就没有准备， 来吧，你来吧， 那我唱，我唱一个小很小的歌 ， 以后有机会我再唱这个大的组歌， 可以， 我今天嗓子可不太好 啊， 你有钢琴吗？ 啊， 钢琴。 没有， 嘣嘣嘣！ 你别甭忙，别来来来，没有 啊， 我们这儿没有。 你没钢琴吗？ 没有 了。哪位带钢琴来了？ 啊， 哪位带钢琴，咱们借用一下 啊， 用完了还还给你们。 哎， 哪位带钢琴？ 哪位也不带。 那位谁带钢琴来了？ 是，有四人抬着钢琴满街转悠的吗？ 你有钢琴吗？ 我们也没有。 你们那个呢？ 哪个？ 您拿那个。 哪个？ 您说 哪个？这什么？ 松锦琴 啊， 松锦琴。 好嘛，这歌唱家，这叫松锦琴呐，这叫手风琴。 我知道，我说手风琴，我怕你不懂。 我干嘛不懂啊？谁都懂。 手风琴， 手风琴没有。 收发琴，手风琴 没有。 你给我拿来， 没有。 你们没有，你们干嘛的？你们什么 曲艺团？曲艺团弹弦的，拉胡琴，拉大雷。 我拉那个呢？ 啊，哪个？ 你给我拿那个。 哪个？ 你给我拿那个。 啊， 那个。你给我拿那个 哪个？ 我独奏过那个 什么呀？ 那个啊，那个 这叫什么？ 那个 什么这？噔噔噔噔 噔噔啊！噔噔噔噔， 唱坠子的 不是，就那个，不是那个 啊！ 你给我拿那个， 这叫什么呀？ 威尔福， 我们后台有凡士林，成吗？ 威尔福瑞 小提琴 啊，你给我拿来 啊！没有， 我们这没了。 你 们干嘛来了？你们干啥去？ 曲艺弹弦的。 算了，不要。 哎，您清唱， 不要，请各位原谅吧。没有乐器，不伴奏，就这么唱了。 哎，对， 要就这么 清唱更好。 没有乐器啊。唱一歌啊。我唱一个迎春曲。 迎春曲。 这歌很不好唱 啊， 这和歌是四分之二音符 哦，四分之二音符 ，就是一拍子是四分音符 啊， 半拍 啊半八分音符， 半拍的半拍 16分音符， 迎春曲， 哎哈哈。 有大的灯笼都出来呀，没有大的灯笼抱小孩啊，监狱拐子大花篮啊，一来一个灯笼俩灯。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相声小段《迎春曲》。1956年1月12号，马三立接到团领导交给他的一个演出任务，但这个任务很特别，因为团领导始终不告诉马三立要为什么人演出，只告诉他要注意仪容仪表。一直等坐到了开往演出地点的车里，领导才告诉马三立是要去给毛主席表演相声。演出前，毛主席要接见演员，当他走到马三立跟前的时候，脸上现出了一丝微笑，点点头说：哦，买猴子。然后又打量了打量马三立，摇了摇头说：你太瘦了，把身体搞好一点嘛。而此时的马三立却早已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了，只是在心底里告诉自己一定要搞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好了，聊到这儿呢，本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那在马三立身上围绕着买猴这个段子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我们在今后的节目中再和您慢慢聊。